光，共鸣歌姬在四季皆林旁，梦寐我压帐旁，银河落清天之余，我可还有月照明和月照梦呀，所以要无极佳小姐佳又像温柔带领为家火遍宇宙，绕三次元颤抖云长为合体联手，明白王姐佳王国泪滴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万家梦寐，你出场王安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万家梦寐，你出场王安追，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满天天一样不闪不闪发光，共鸣歌姬在寂寂街林旁，梦寐我压帐旁，银河落清天之余，我可还望月照明和月照梦呀，所以要无极佳小姐佳又像温柔带领为家火遍宇宙，绕三次元颤抖演唱会合体联手，明白王姐佳王国泪滴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万家梦寐，你出场王安追，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就是万家梦寐，你出场王安追，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上将们，四大战情玄机 ，Let's go。